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早晨， 这个是大香港早晨的第二节啊。 咁 第二节啦，终于咯。系咁呢一节咧就讲讲呢个截取通讯啦，同埋监察事务专员啦。咁寻日咧就向呢个行政长官提交咗 截取通讯啊。应该你咪通讯兵嚟嘅咩？ 我系通讯兵。 系、你有冇截取通讯噶？ 唔讲得呢啲， 呢啲啱啦。 嗱，咁就机密，机密嚟嘅，系啦，危险嘅，敏感资料嚟嘅。咁截取 有规有矩噶嘛，要系咪啊？ 唔讲得咁多。 唔系，咁即系总之，香港而家讲紧呢个就冇规冇矩啦。 有少少可以讲得嘅就系，其实唔同地方嘅军队都有，即系有用，都系唔讲得。 但系想英军一讲嗰两个字，跟住后面。 唔系，我哋呢一节咧就最主要想吐到英军几多机密资料讲到出嚟嘅啫， 所以呢 个口啊有几密啊， 系 咁讲紧咧就系呢个截取通讯及监察事务委员，唔系我讲一次啊。 专员 截取通讯及监察事务专员咧，就向立法会提交咗最新一个周年报告。咁喺呢个报告嚟讲， 佢真系向行政长官 嘅，都有向行政长官啊嘛。啊， 佢嗰个系向行政长官提交2015年周年报告。 系啦，呢个就系2015年嘅周年报告。咁呢个报告咧，里边就包含啲咩？探长同我哋简介一下，唔该。 咁佢咧就讲到话咧，旧年啊，执法机关咧总共啊提出1430宗关于截取通讯以及50宗咧涉及呢一个秘密监察嘅书面申请啊，咁样咁分别咧，咁呢一个截取通讯咧，咁啊比前年少92宗嘅，咁但系呢一个秘密监察嘅书面申请咧，咁啊多咗8宗嘅，咁当中有2宗嘅截取通讯申请被拒啦，咁样，咁而咧呢一个执法机关咧，经过呢一个截取通讯以后监察行动而拘捕嘅人数咧，后年咧唔系旧年咧就超过300名嘅，咁样，咁但系啊，就重点就喺呢度啦，咁有9宗咧就涉及违规、异常事件或者事件嘅报告，咁样，当中咧更加有1宗咧涉及呢一个法律专业保密权嘅资料添，咁样。 咁佢其中咧，除咗有9項嗰、那個所謂違規之外咧，仲有其實係因為呢個專員就新嘅，新上任嘅，咁就係叫阿石輝咁樣。咁佢佢就亦都喺今次2015年呢個所謂周年報告咧，亦都有 follow 翻呢個2014年其中2個嘅投訴個案嘅，咁樣所謂 follow 翻嗰、那個。嗰個究竟而家搞成點啦咁樣，咁見得到咧，即係你其實喂，首先我對嗰個數字都幾有少少驚訝嘅喎，原來有1000多宗嘅。 有 但是1400宗嘅喎， 其實講緊個上升係來自2014年開始嘅，咁好容易令人哋聯想到嘅就佔領啦，就佔領前後開始會突然之間個關於向呢、這個叫做執法機關去同呢、這個截取通訊同埋監察。哇，好奇怪！該監察專員去，即係呢一個部門去申請一啲嘗試去做一啲截取通訊或者監察嘅申請。 千幾單得2單，2015年啊，得2單係被拒絕嘅啫喎。喂，即係其實 基本上你問得都 太快。假言之，你申請得就得嘅咯。 係你最緊要你問， 最緊要你問嘅啫。 我問監察湯姆，跟住好啦，你監啦咁。即總之唔使啲唔冇乜啲乜嘢好嚴謹嘅規矩咁。 又唔敢講佢唔嚴謹啦，即係因為 detail 唔清楚啦。究竟佢哋嗰個所謂審批過程係點？未 嗱，如果差佬嘅話咧，其實佢問到個總警司就 OK 嘅。 係。 即係呢一個，佢分兩類嘅，第一類同第二類。嗱，簡單啲咁理解咧，第二類就係寬鬆啲嘅，第一類就嚴謹啲嘅。咁第二類咧，一個比較寬鬆嘅話咧，喺即係唔同嘅部門有唔同嘅要求啦。咁樣喺差佬嚟到講咧，就係需要問到總警司或者以上嘅職級嘅人咧，咁佢就可以 approve 到你噶啦。 呢個已經係比較嚴 唔係唔嚴謹嗰個第二類， 或者意思係冇咁 比較寬鬆嘅， 冇咁誇張，即係截取嗰個過程未需要動用到咁多人。物力啊，或者你嗰个所谓私隐程度未去到咁深，呢、這个就是第二类啊。 第二类系涉及啲咩监察嘅状况咧？系咪纯粹就系跟佢咧？ 嗱，分咗做第一类同第二类啦，咁样咁咧，嗱，第二类嘅监察咧就包括咧，参与者监察嘅情况，咁就即系话咧，监察对象嘅说话或者活动咧，就被佢预期会听见呢一啲说话或者睇见呢一啲活动嘅人去听见监察或者记录嘅。 咁而另一種包括在內嘅情況咧，就係有關監察係用視光或者追蹤器材去進行。咁而佢嘅使用咧，係不涉及未經准許而進入嘅處所，未經准許而對運輸工具或者物體嘅內部進行干擾，或者未經准許而對該器材進行電子干擾嘅。咁咧。嗱，唔屬於第二類嘅其他咧，就屬於第一類啦。 即係總之所有其他， 即係簡單就係講，你第一類咧就做曬所有嘢，第二類咧就淨係限制咗我頭先講嘅嗰一啲啫。 咁第一類個授權就嚴謹少少啦，佢要任何小組法官先至可以授權得噶嘛。 冇錯啦，咁第二類咧就即係好寬鬆，基本上你問親都一定批嗰一個咧。咁咧差佬嚟到講咧，你只要個職位咧係不低於總警司嘅警務人員咧，咁就可以批噶啦。咁你而仲有其他部門㗎嘛，咁講埋啦，咁就呢海關嚟到講呢，就職位唔好低過總監督嘅話呢，咁就 OK。 咁入境事務處嘅話呢，咁就職位呢就唔低過高級首席入境事務主任嘅職員就 OK 㗎啦。咁而就 ICAC 嚟到講呢，咁你批嘅嗰個職員嘅職級呢，就唔能夠低過首席調查主任嘅 ICAC 嘅人員咁樣。咁就是呢四個部門啊，咁就分別就係海關、警署、入境事務處同埋 ICAC。 咦，咁 ICAC 嗰個都幾基本上係直接你上面個頭咁樣嘅啫喎。 咁佢哋個架構我唔熟悉啦，咁但係話即係呢一個咁就即係始終同第一類嗰、那個你要揾一個小組法官相比咧，咁其實咧佢係比較簡單嘅，同埋最主要就係我哋出嚟，即係你唔好話揾邊一個人啦，我哋睇翻個出嚟嗰個 result 就係話你千幾宗。基本上千几宗佢都批晒你，係有两宗唔批啫咁样。咁所以呢， 可能佢係交流咗文件签少咗个名嘅唔批啫。 都会有咁嘅可能性嘅。咁所以话基本上呢，其实即係虽然就讲到话即係佢嗰个即係究竟係边一个人可以批啦，咁但係其实最主要就係讲到话你攞身其实佢都一定会批到俾你嘅啦。呢一个先至係嗰个重点所在。 嗱呢个就係嗰个数据上面啦，咁就讲緊2015年佢里面有千几宗嘅叫做申请嘅个案啦，咁就得两宗唔批啦，咁、那个数字就都几大嘅，即係如果讲緊得四个部门去做呢啲咁嘅去监察啦，即係都转唔好咁样讲啦，咁我哋事实唔清楚佢呢啲部门究竟查緊嘅乜嘢状况，但系咧，里面有一个数字系讲紧呢一年里面咧有九单执法机构啊涉嫌违规啊，即系喺佢窃听或者监察过程之中嘅违规个案啦。咁有一单咧就系话呢个有人员啦喺私家车里面对住两个目标进行秘密嘅监察啦。監察了八分鐘是沒有獲到授權的， 因為他本來授權是只是授權在這個公眾地方的， 是的，那就但 是車裡面就不算是一個公眾地方，但 他在 這些地方像飛鵝山那些 不可以偷拍那些 很 private 的 就這樣的狀況，但是說其實即系而家讲紧违规嘅就系九单啦，即系关于又系涉嫌喺一啲唔属于公众地方需要进一步去申请啊。 唔系，但系而佢嗰个所谓嗰、那个做法上系令人觉得奇怪咁，因为嗰嗱而家嗱第一千几单系话有九单系违规啦 ，OK， 咁另外有两单，即系另外两单系 follow 再上年嘅嗱，咁你要知道即系2014年已经有噶啦 ，OK， 即系讲翻再上年一个周年报告。咁嗰個仲要 follow 喎，即係 follow 咗好耐㗎喇 ,ok? 嗱你即係大家開始明啲咩呀，跟住即係你九單啦 ,ok? 九單咁佢其中所謂嗰個跟進或者嗰、那個結果其實係講應該講懲處係乜嘢呢，其實只不過口頭警告咗。 唔好再咁啦。 你知唔知即係意思係咩呢，嗱主要係呢九單係主要涉及嗰啲叫做法律專業保密權嘅個案 ，OK。另外就係電腦系統出現嘅技術問題啊，依啲全部都好含糊嘅。你實質係究竟係乜嘢事，你唔知㗎。佢只要話俾你聽，我電腦系統出現問題，即係可能係佢勾多咗條線喎、啊，唔小心電腦 做咗隔離， 係咪先？嗰個 system 有問題，我都本身都唔係勾嗰條嘅，原來勾咗另外一個，咁樣都可以叫做電腦系統出現問題㗎，技術問題咁啊，因為你話咁，但係依啲專員咧係以話冇證據。据显示涉事的執法人员是有恶意或者别有用心而蓄意违规 ,ok? 喂，我要证实一个人的用心为何， 先能夠懲處許莫非。許嗰個做法係咩咧？就接納呢個所謂執法機關，即係如果係警察嘅話，咁佢接納呢個差佬嘅建議咯，去向相關違規嘅人員咧提出口頭警告同埋書面警告，呢、這個所謂比較輕微嘅懲處啦。OK， 即係冇懲處，簡單啲講就係、 是、話下你咁咯。 嗱。批又是你批，即如果所謂剛才譚仔解釋那個第二類比較，是不是第二類？ 是啊，第二類， 第二類 比較沒有那麼、叫做挖得你那麼深的一個、寬鬆一點 的批核呢，就只要警司就可以批核，例如是警察的話，因為不同執法機關嘛，那你就可以批了。 OK， 那如果你有違規呢，那就是接受返你嗰個執法機關嗰個建議，咁就口頭警告就可以啦，咁就可以了事㗎啦，成件事就係、是。而你講嗰啲究竟嗰、那個detail 係點，即係可能我唔肯定啦，係咪究竟相關牽涉咗呢、這個一啲嗰、那個案件嘅內容啊，或者涉事者嘅一啲私隱問題，佢唔能夠detail， 但我覺得其實如果你能夠講得清楚啲，究竟嗰啲所謂咩電腦系統出現問題係乜嘢一回事咧？咁可能就大家就明白啲究竟有幾離譜嘛。因為其實 但係佢會有個藉口可以同你講噶嘛，就會同你講話嗱，單案咧而家就查緊，咁所以咧我哋就不能夠公開太多相裏邊嘅內容咁樣。咁變咗咧，即係佢裏邊犯咗咩錯咧，佢都可以用一啲理由去到同你講，搪塞咗過去咁就算數啦。 咁另外就係你即係而家就我自己覺得就係話你係可以即係頭先都有提過所謂嗰個比較嚴重嘅個案啦，就係話我佢喺架私家車入面、你本身申請嗰個都唔係私家車，話純粹係公眾地方，即係吊佢尾嘅啫最多。咁、你可以入埋私家車入面，喂你入埋私家車入面可以更加即係我哋可以想像嘅情況係可以好離譜㗎喎。即係譬如我擺個偷聽器喺你架車入面，咁你點樣擺呢？你成個過程點樣擺呢？即係你當睇戲咁睇啊！我唔知啊，嗱依個英軍可能可以保證一下，保密唔話你知咁樣。 無人機都唔講得咁多， 睇可以有無人機三個字，我記底佢先咁樣。咁啊頭先佢係好似你當睇戲咁睇，咁你梗係有個人係嘛？ 即係零零 非法地開咗佢架車，係咪？跟住就擺嚿嘢落去，跟住閂翻門，咁你先可以。唔知噶， 呢个我哋想象。 你冇理由揸揸下车，跟住截住佢。你等阵， 我摆个偷听器先。 差佬做嘢，跟住摆嚿偷听器落去，得啦。你唔好问我摆咗啲咩，咁冇可能噶嘛，系咪先？咁即系你可以想象系咁啦。喂，咁你系咁你成件事，你甚至乎你可以我唔知道会唔会摆 cam 成，而且你喺架私家车入边做嘅嘢系嘛？非一般噶嘛，系咪先？ 成日都系谂埋呢啲嘢，咁成日都系谂埋飞鹅山。 你明唔明个状况嘅情况？我成日觉得啲我直接讲啦，嗰啲所谓啲执法人员啦，你佢哋可以，你可以系当系一个叫做叫点讲咧？如果叫做荒謬啲講，或者嬉笑怒罵一啲啦，用呢啲咁嘅字眼啦，你可以講哦，佢哋哦特別揾嚟，可能自己公餘時間去作為一個娛樂咁樣，特別去偷聽下邊個，偷聽下邊個。嗱，依個叫其實好矛嘅咯，已經係好矛嘅咯。喂，你再嚴重啲嘅，佢搜刮一啲，佢因為佢有公權力，或者咁講，因為佢有呢啲咁嘅器材，有啲咁嘅技術各樣，佢如果繞過呢啲法例，甚至乎我當直接申請咗，但係你係違規去做嘅。喂，你可以搜集埋呢啲，跟住之後攞去賣㗎喎。 其實係啊，即係例如佢另外有講一宗咧，都幾嚴重嘅違規個案，就係話咧長假期前夕，跟住就發現有段通話，咁總之佢截取咗個通話啦，咁就等到個上司翻嚟長假翻嚟之後嗰日，佢先至報上去，跟住先至再做呢個保存錄音嘅安排。但係佢截完嗰段咁嘅對話咧，其實喺個上司翻嚟之前已經銷毀咗咯喎。咁你中意做乜都得㗎啦。咁我截取完啲嘢，咁我又冇證冇據啦。之後我報告翻俾你聽。咁我唔知 頭先Joey嗰個可唔可以講清楚少少？係咪就係意思佢有一段錄音截取咗出嚟？係，跟住就銷毀咗。 佢 suppose 要向上司匯報同埋知會截取小組嗰啲負責人員，咁但係因為嗰個上司放緊假，咁之後佢就即係總之翻到嚟第一個工作天先至向翻小組法官提交報告，跟住做呢個錄音保存錄音嘅安排。咁但係喺做呢一堆嘢之前，原來個錄音已經係銷毀咗㗎啦。 咁即係 嗱咁 你我講多兩句，即係頭先嗰個嗰單 case， 你好似我又係嗰句啦，你當睇戲咁睇啊。喂，咁你真係可能佢收咗利益，跟住 delete 咗段嘢，對 對我係咯， 對嗰個人不利嘅嘢嘅喎，可以係咁嘅喎，因為你唔知喎，而你最終 燒毀咗啦， 你嗰個 follow up 係咩？喂，你嗰個 follow up， 喂，就算你嗰個報告啊，用啲字眼看似幾咁強烈啦 ，OK， 佢會講話喂，既欠理想，亦不能接受呢啲咁嘅做法。OK， 亦都有講話哦，呢啲咁嘅係極不可取，令人失望。又話有啲執法人員咧，下嘅多名人員咧，非常健忘，非常健忘。你用健忘， 哎，冇記性啊！ 即係大懵，大懵，食多啲雞精啊嘛！ 大懵啊， 乜嘢都唔記得。 冇記性啊！喂，你大頭蝦啊！咁样喎、 啊，真係好成件事好高流啊！例如另外一个严重事故就係、是要追踪一个人，点知追咗第二个人咁样啦、啊。 呢个咪囉，即 係呢啲係差佬成日犯错误嚟。 喂，你呢个係所谓犯错误啫。而家你好听啲叫做犯错误，或者有个辩解方式叫做错犯咗错误。但係即係好似头先点解你讲 sorry 囉啫，係咪先？即係嗰个道歉法啊，大佬。你冇理由㗎嘛，大佬。而家你譬如好似口头警告，咁、哦、如果你再加而家有咁嘅报告，唔通咁嘅警察出嚟或者差佬出嚟去讲，哎呀，我哋 sorry 我 真系 sorry 咗， 真系唔好意思。 我唔記得咗，哎，我撚盡。 我本身就係諗住勾啊啊黃仁達先嘅啫，勾蛋先。 啊，小心， 唔小心勾埋英軍。 啊，屌啊！ 唔小心勾埋英軍， 跟住同我道歉咯。跟住同我道歉咯。唔係成件事咁樣啦，即係會有好多數字，有呢樣又嗰樣，又千幾宗唔接受乜嘢，跟住有九單違規，跟住違規嘅又有好嚴重嘅，又有啲唔係咁嚴重嘅。咁俾你知道咗，有九單即係九單違規嘅啦。咁冇俾你知道違規嗰啲啦，即係大家一齊揞埋咗。唔係而家講緊違規嗰啲係發咗出嚟料到 啊，或者專員查唔到。 頭先有啲查唔到嘅就係、是、查即係竊聽咗啲嘢啦，即係有段勾咗線嘅錄音，即係譬如係講緊你簽咗個人翻嚟咧，又唔捧佢啊。咁各樣嘅呢啲咁嘅內容啦，咁或者會影響到某啲人嘅利益，跟住所以delete 咗或者收咗啲利益 delete 咗唔見咗，咁呢啲 case 係冇咗憑空消失㗎啦嘛，咁、咁即係對於呢個咁樣嘅竊聽條例啊，或者監察嘅條例嘅關注呢，其實我哋應該將個重心再擺重少少，究竟喺違規嘅個案上面佢嘅懲處多過呢啲咁嘅狀況出現，因為呢啲咁嘅狀況出現到最後係因為佢個懲處嘅機制，佢頭先講咗好多啦，即係會令到佢會繼續咁發生落去㗎嘛，因為純粹都係內部嘅警戒啊，或者一啲 口頭警告 啊，叫你唔好啦，以後唔準啊。 最严重而家呢度讲紧都系书面警告，但系嗰单嘢系做紧呢个未获授权嘅行动，都系书面警告啫嘛。 即系书面警告，可能讲紧对佢嘅影响，可能系第时升职啊嗰啲有影响啫嘛。咁但系其实实际上系即系讲紧你话除咗对你份工之外，我对你个人冇乜影响噶嘛。因为你要明白，而家截取通讯以及监察，即系话即系讲紧话系攞紧一啲受监察嘅人嗰一啲资料嘅一啲私隐嘅资料。喂，我可以唔觉意攞你攞多咗。或者我攞錯咗人嘅資料，跟住然之後出嚟嘅事情就係口頭警告啦、書面警告啦，呢啲最嚴重嘅，講緊嘅都係最多令到你冇得升咗。喂，我連啊令到佢冇咗份工都做唔到啦，我連要佢停職調查都做唔到啦。喂，喺咁嘅情況之下，喂佢真係冇成本嘅喎。喂，即係講真，只要佢唔介意唔升職嘅話咧，佢係可以隨意咁截取你嘅資料嘅喎，係嘛？跟住之後攞到嘅咪就係 瘋狂攞去賣咯。 係啊，跟住 唔升職 咁佢攞去賣咧，嗰樣嘢就犯法啦。咁但係佢攞嚟。自己點樣用係咪先？即係講緊話，譬如話，我偷聽到啊，英軍同唔知邊個講緊啲乜嘢，咁樣 恭喜你 係嘛？我自己攞咗嚟用嘅話，咁我自己攞咗嚟用冇人知噶嘛，係咪先？你點知我攞嚟做咩啫？係咪先？咁變咗話，即係除非你話真係好明顯，你攞咗去賣俾人咁樣，跟住俾人發現到啦，咁樣咁呢啲一定犯法，唔使講。 我銷毀咗嗰個，我賣咗俾人，你都唔知啦。 咁嗱，你賣咗俾人，咁本身犯法啦。咁但係而家講緊話，即係你如果你純粹只不過係就咁攞咗嘅話，係唔犯法嘅喎，而只係攞咗個警告嘅啫喎，係咪先？咁變咗話，喂，真係完全真係冇責任可言嘅啦。而家呢一個咁嘅狀況嘅話，咁所以係一定要罰得重啲先掂。 係，所以冇一個懲處嘅手段啦，或者一個條例啦，去控制呢啲咁嘅嘢咧。大家都明白㗎啦，尤其是譬如我哋咁樣會更加了 了解一件事啦，即係大家係已經活喺一個1984嘅世界裏面㗎啦，係即係我覺得唔係我條線唔知有冇俾人勾到，其實我唔知啊，我唔知啊，應該有啊。唔係喎，但係 PBRB 想揾我揾唔到喎。 你又英軍又成咁樣，你個朵已經覺得令人吸引啦。 係咯，我之前咁講緊之前熱政88集嗰陣時候，我都話警民關係翻揾緊我，一路揾緊我，咁佢想關注下會唔會，哇會唔會好多人㗎你哋咁？好簡單呢啲咁嘅嘢啫，咁但係佢都揾唔到， 佢扮揾你唔到，等你掉以輕心㗎。 講唔係，但係講緊嗰樣嘢係呢件事每即係發生，其實一直都發生緊㗎啦，好都即係尤其是無論佔領時候啦、選舉時候啦，各種各樣嘅。嘅勾線其實會發生緊嘅，大家都知道。但係究竟係佢裏面有幾多係唔合規矩嘅做法啦，或者係即係會唔會有個狀況係唔理啊，有理冇理都勾咗先啦。勾完譬如冇用嘅，咁咪俾翻你咯，唔要咯，即係 delete 咗佢咯。 而家睇 咁，但係冇一個懲處嘅手段嘅話，係唔會令到呢啲嘢揭止噶嘛。是不會令到他不做這些行為的嘛。所以我是擔心這個問題，我是擔心因為即使so far他是不知道我的電話號碼，雖然我的電話號碼周圍都是就是26209633，但他都不懂得打電話給我，沒辦法啦。即是他們 是又喜歡亂咁去攞人哋的電話錄人哋電話勾人哋線，但是即是我的電話號碼是公開的，他又不懂得打給我。但是我覺得大家都應該關心這件事，因為是關於你們的私隱你們的安全。會不會你們的通訊或者資料亂咁俾人用啦，而呢一班人係冇後果㗎啦，所以 即係佢哋又係冇成本又可以玩嘢㗎，而家就 冇成本又可以玩嘢啦，就玩鳩你。 另外有個數字講埋少少啦，就係、是、你話經過呢、這個截取同埋逮捕嘅人士嘅目標人物啦，經過截取行動而逮捕嘅目標人物有112人， 係 經過秘密監察而逮捕嘅人物咧就有34人，呢、這個係舊年嗰個狀況啦。OK， 咁千幾宗裏邊咧，你就可以逮捕到。哇！你咁樣講喎，逮捕唔代表一定有罪喎，要搞清楚啊，大家 OK？ 逮捕唔一定身有屎喎，係咪先？可能有人屈你嘅喎，你唔知嘅喎，而家係咪先？即係你其實你話第一你嗰、那個而家你做依啲做法，又好似即係專員嗰個報告睇落去啦。一就係點解申請咁多個拒絕咁少咧？嗰、那個機制係冇，因為又係咪太過輕鬆咧？太過容易批核咧？二就係、是、喂，就算你有，你已經叫做 pick up 咗出嚟嘅嚴重個案啦，你都只不過口頭警告啫嘛。你冇成本，真係冇成本可以玩嘢， 就算去到書面警告都唔係好，都唔係好大成本啫。 係啊，完全係可以係唔需要負任何責任啦。最多同你我而家有個嚟緊有個叫做2017年會立法呢、這個道歉法咁樣，最多咪同你講句 sorry 咯，加咗句咁嘅嘢啫嘛，冇其他任何嘢噶啦。OK， 咁第三節翻嚟，我哋係咪有啲有趣嘢講？ 有趣嘅， 有趣嘅，非常有趣。第三節翻嚟，英軍主打。 OK。